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这一段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了金蝉花啊，确实也是引起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关注和共鸣。那有些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提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大家就问到说，这个金蝉花，您提到在南方啊，在南方有这个金蝉花，一般在北方的是很少见到。我也知道呢，它是一个天然的营养保健佳品啊，它是一个食用菌，而且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啊，这么一个产品吧，嗯， 中药。 啊，中药， 中药材， 其实它是一味中药啊。 对， 但是呢，我看咱们那个东西，它是已经都成粉末了哈。但是真正的金蝉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 我们说蝉花呀，其实，大家就是你像你说的这个冬虫夏草，大家明白？ 对， 其实这个金蝉花它也是虫草的一种。它是我们国家名贵的这个药材，是寄生在蝉。 蝉 就是我们北方 是 知了，哎，知了这个身上的一种虫草菌。 嗯， 那么金蝉花它是蝉花的俗名之一。 嗯， 它应该叫蝉花。 嗯， 而蝉花呢是金蝉花的学名。你今天我们要在一级经典上是说的是蝉花，不是 蝉花。 哎，它的俗称金蝉花。 而且这个蝉呢是左边一个虫子右边一个丹，那个蝉。 蝉嘛 哈，蝉花。 就是知了嘛。 对对。 是吧，那么我们国际公认虫草的中心产区啊，在中国和这个东亚。 嗯。 你像虫草文化和这个虫草经济呢，它是发源于这个中国。你在这个考古学家从这个西周至秦，也就是公元前2000到1000年的文物中发现啊，贵族那个死者随葬品这个内呢，有这个口含的这个青玉雕刻的蝉体装饰物， 嗯 啊，所以这个考古学所称的这个玉蝉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考古学家发现的。由此推测呢，古人已经认识这个蝉蜕和蝉花。就是这个时间，考古学家就解释认为，古人以为这个人的这个肉身虽死，但是外壳呢脱离了尘世，而这个心灵呢未必这个死去，不过变为蝉蜕或者蝉花而已，是这个寓意。 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蝉，也就我们认为的那个知了，它死了以后啊，它那个壳可能在地下，在地下的话呢，然后根据它的这个在土里边嘛，然后从壳上面呢，最后生长出来一种菌类， 是 啊，一种菌类，实际上就是蝉花， 它就是一个有性型和这个性型的复型真菌。它的生活史啊，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这个无性繁殖的这个无性阶段，和这个有性繁殖有性阶段。当然，到今天为止，从研究学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认识它是有这么两个阶段，但是这个还在论证。你像在这个浙江啊，到今天发现的这个蝉花浸染这个走蝉这个若虫， 就是竹子上长的那个蝉， 嗯， 它叫这个竹蝉。你要每年的六到七月，这个气温上升到18到24度的时候，相对湿度高于90%的时候，竹蝉就像虫子一样，就是竹子上长的那个蝉，哎，接触到土壤中这个分生这个孢子，就会发生这个感染。 嗯。 我不知道你这都听明白了没有， 嗯嗯， 就是说这个竹上那个蝉，哎，它接触到这个土壤上里边这个孢子以后感染， 嗯， 我们不说孢子菌啊，这菌啊就是蝉啊，那个竹蝉感染的这个菌附着在这个蝉体表面这个分生孢子， 嗯， 发芽，这个产生这个芽管进入这个蝉体后，这个菌丝断裂形成像断菌丝一样所谓的这个虫菌体。那这个寄主，这个血液寄主就是我们说这个蝉嘛，这个身体嘛，这个和固体组织这个营养呢大量这个繁殖，大概就是在2-3天左右啊，就是繁殖这个刚才说的孢子啊，子孢，这个就要占领这个蝉的整个这个壳体体腔，在昆虫中这个叫血腔，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这听懂没？就是那个蝉啊，它那个身体感染了这个孢子以后，就是菌嘛，然后大概2-3天，把它里边那个壳里边那个身体就给腐蚀了， 嗯， 里边就在里边开始这个占领这个整个这个气腔，那这个虫的这个菌体逐渐的这个伸长，形成这个菌丝，不仅虫塞和堵塞这个血腔，就是那空壳，而且呢耗尽了蝉体这个营养和水分， 嗯， 就把那个说俗一点，就是它里边的尸体啊，就让这个菌给把它给蚕食了，是吧？并产生一些对蝉有毒性的代谢产物，最终呢造成蝉在原来的这个地方这个死亡以后，这个离地表深奥大概5厘米这个左右，这个头部朝上，菌丝呢在这个蝉体内形成坚实致密的菌核，就是细菌那个菌核，对低温干旱等这个逆境这个条件具有很强的这个对抗性，而且由于这个菌丝呢会产生这个抗生素，就是说对其他细菌它能够抗感染， 嗯， 其实我们老说抗生素什么，就是从细菌里边提取来的能杀灭其他细菌的东西，我们不是叫抗生素吗，哎，就是说这个蝉啊，这个刚才说那个菌在里面发酵，这以后它能这个菌丝会产生抗生素，这样呢它就能抵御了这个腐败微生物的这个侵袭，你比如说其他细菌再把这个一惊扰的话，那它不就坏掉了吗，但是它有身上能分泌这种抗生素，这样在土壤里能保持僵而不腐的这种越冬状态。 嗯， 这个菌核度过严冬漫长的不良的环境之后，到了第二年这个6-7月份，在这个温度和这个光照这个开始适合它的生长和繁殖，那么菌核内的这个菌丝啊，就是体细胞这个菌丝开始这个生长，只有含有一种交配型这种菌丝的这个菌核中的一部分这个菌丝，它会这个紧密的这个聚集缠绕，形成了这个包梗收原基。包梗收就是慢慢长这个子芽了。 嗯， 梗嘛，就是草梗，这个麦梗。 嗯， 这个样呢，逐渐的扩大，就是形成了这个浅黄或者淡黄色的这个包梗收芽，从这个蝉体这个前端啊，密集的这个长出，伸长以后呢，破土而出，这就长出来，达到这个地面，成为这个包梗索这个柄部。由于蝉体这个大小不同，以及这个土表这个树叶这个落叶这个厚度不同，那么这个包梗索这个长度呢，它是有长有短的，那么它这个顶部呢，反复这个分支，形成这个分生这个孢子梗，梗子上形成了这个轮生这个产孢这个细胞， 这样呢就是他大概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大家这个这么说起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 对，不是那么好理解啊。但是我就认为好像是这种这个蝉或者说叫知了最后以他的生命成就了这个蝉花。 对。 啊，就他已经死了。是吧？然后呢，掉到地下以后呢，跟这个土呢相融，然后生长出来的这种蝉花。 通俗再讲一下啊，这个蝉感染了这个孢子， 对， 然后慢慢在它这个里边就是发炎了， 发炎了， 然后把它那个里边长的这个五脏六腑给吃给吃空了， 然后长出芽了， 哎，长出芽了，埋在这个地上长出芽了，这样形成了这么一个哎蝉花。 对， 这么一个， 所以呢，它这个属于菌体嘛，这个芽儿就属于那个菌哈啊。那这个菌的话呢，实际上是不是说所有的知了最后都能够成为这个蝉花吧？ 不是的，哎，它是有这个选择性， 有选择性的。 哎、你看，本身刚才说了，它也有一定这个耐寒性，也有一种能身体产生这种抗生素，对其他这个细菌这个感染，它不感染，它有对抗这个作用，这样才长出它。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稀有吧？ 当然是比较稀有的，如果不稀有就没那么名贵。 对，因为它跟这个冬虫夏草呢，甚至是齐名，好像它比这个冬虫夏草呢还要早发现，是吧？ 早发现，而且就是说它里边那个核苷、虫草酸、虫草素，它那个含量都高于这个冬虫夏草，而且还没有这个豆腐这个作用。小儿治过去治，我们说治那个惊厥，都用的是这个蝉花虫草。 所以好多这个南方人，比如做菜啊什么的，里边都会搁一些什么蝉花呀、什么的哈。 对，那个是就是在四川、浙江这个昆明，就是江南这一带。他民间有吃这个东西的这个习惯， 跟一些主材然后相复合。 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菜谱，哎，就是我们说食疗嘛，咱们古人这个中药是通过尝这个植物这些尝百草，最后哎没有毒，哎发现最后它还能治病，这才慢慢有了这个中药。 对，这都是民间智慧的一个结晶了。 对，几千年。这么通过人体事实出来的。 对，我记得您说过，中医中药就是一个试用的结果， 试用经验学。那这个大家如果想看它长了一个什么样，其实可以在那个陈竹湾写的那古一级出版社那个写一个金蝉花，一个民族健康的这个希望，那里边哎它这个生长、 形状、 发育、形状，哎，是长什么样的？大家都有图片，都能看得到。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在咱北方是很难看到蝉花的哈。这个南方呢是有，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说了，那我去挖点这个蝉花回来啊，这个来吃或者怎么样，来泡水啊或怎么着？其实这个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哎，这个我们说这个它里边那个药用这个成分是指这个，只是说它的含的这个成分，但是你这个食用量。还有那个我们说这个杂质、灰质，还有这个卫生这个标准，你能不能达得到？ 对，怎么能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对，你只有达到这个量， 对， 才能说这个作用。你不能说好，那我哪一天到南方去，我就到山上找去，你吃你就能好，不是那么回事儿。 所以这个要有所提醒啊。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呢金蝉花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另外呢也可以免费的索取啊，就是金蝉花的应用者食用小手册啊，里边呢有很多使用了金蝉花以后啊这个效果的一些典型的事例，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对， 另外 也就是大家使用这个就是蝉花，当然它是经过加工这种食品啊， 对对对， 它康复的一些这个记录。 另外在5月17号啊也将举办一个金蝉花的适用人群以及呢应用的方法的科普的大讲堂活动啊，但是呢这个活动我们仅限30人参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报名，我们是额满为止啊，无论是索取这个小册子还是来报名，都可以在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 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刚才呢，咱们提到啊，这个金蝉花，实际上它是蝉花啊，确切说应该是蝉花。 对，学名。 对，这么有生命力哈、啊，破土而出。那么最后呢，用这个与人类的这个食品啊，甚至对于健康还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啊，这真是一大宝。那其实说到金蝉花，它为什么对人体的这个健康有这么好的改善作用？因为它终究只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 我们曾经讲过说它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有多种这种生物活性成分。既然是药食同源，那就是说它既发挥了这个药理这个作用，又发挥了这个营养食品这个作用。药理这个作用我曾经讲过11多种，什么这个免疫调节、解热镇痛、调脂调糖、抗炎镇惊、调节这个血压等等啊。那我说一下它的营养成分。你看这个蝉花里面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脂肪酸、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这个糖类，这样呢就提供了足量的这个营养成分。那你说今天我们在研究细胞学和这个分子学，这是现代生物学啊，研究的时候，你说这个细胞因子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蛋白质，多肽、分子肽。再有就是蛋白质是什么？我们说它就是，其实就是氨基酸。那你像虫草里面，就蝉花虫草里边，它这里边含有，我随便给你举一下例子啊，你看它有这个天冬氨酸、丝氨酸、果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蛋氨酸、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缩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这个赖氨酸、组氨酸、精氨酸、补氨酸、色氨酸、这个光氨酸， 真的是 你听见你就听晕了。它这么多这个蛋白质进去干嘛？仅仅是补充营养吗？哎，它其实作为一种细胞因子去调节我们人体这个细胞这个活性去了。你看在研究它这个现代功能里面，它有抗衰老，你凭什么抗衰老？衰老就是什么？我们人体这个死亡的细胞大于我们新生这个细胞。我们人体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它是由这个十几亿人组成的一个集团。集团里面如果是青壮年时期，这些细胞都会发挥作用。那衰老是怎么回事？你最后每天凋亡的细胞，它有这个坏死细胞，叫细胞这个死亡，还有一种叫凋亡。凋亡就是它那个基因链不再去这个传导，它不再去复制了。那你想，你这个有效成员一直在减员，那你的功能不是在减退吗？表现在我们人体这个宏观上，你的功能不是在减退吗？那怎么让它衰老的慢一点？ 你最后就是这些细胞因子去调节它， 嗯， 让它衰老的就慢。 所以就是说它那些营养成分的支撑它成为一个食用的一个食品，那它里边的一些生物物质呢也支撑它成为一味中药。 是， 嗯， 那你包括我刚才说的是这个蛋白质啊，就是像这种各种氨基酸，但它里面含有这个脂肪酸， 嗯， 脂肪酸我们知道，是构成脂内的主要的成分，但是这里边它更多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说能跟我们人体这个胆固醇，包括低密度这些胆固醇这些结合以后，它为什么有调节血脂的作用？就是这个脂肪酸，它发挥这个作用， 嗯， 再有它还有一些。这个无机元素，你像微量元素在我们人体这个生理作用啊，它在这个生长啊、发育啊、内分泌啊、免疫啊、物质代谢、血液消化以及造血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像前面几期节目说了那么多人，哎，这个人是这个问题他吃好了，那个人是那个问题是什么？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微量元素，而且在这个抗氧化抗衰老这些方面呢，发挥着这个举足轻重这个作用。你看这个，嗯，其中就有一个研究员叫这个高增平，这个研究员呢，他就对这个杭州药王庙中这个天然这个彩花，他进行全面这个测定分析啊，他跟这个虫草这个比，缠花就含有丰富的矿元素，其中这个铁和锌含量呢就特别高。其次呢，你像它这个钙的含量，它这个都这个比较不错，你看知道的这些矿物质啊，像铝、铁、钙、锰、磷、钡、钴、铬、铜、钼、锶、锌、镁、钾、钠，还有这个硒，再还有砷、汞和这个铅，但这里面汞、砷、铅它这个。测定了都是零， 嗯， 这也就是我们古医籍里面记载，小儿都可以使用，没什么副作用， 嗯， 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虫草有时候，拿现在这个营养学一检测它，汞超标， 嗯， 铅超标，砷超标，这样呢，它有时候也会引起这个副作用， 嗯，但是我们吃这个所谓的金蝉花也是特定地方。啊，来获取的，而且用现在的萃取技术来去完成它，才能达到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样的一个健康效果，这个必须达到国家检验的这个食品标准。 嗯， 首先是个食品，药食同源的食用菌嘛， 嗯， 你符合那个卫生条件，才能够应用这个人体，不能简单的就是自己去这个不配伍啊，自己去怎么去用去， 嗯， 啊？ 所以中国人呢是讲究呢调养啊，讲究养生的。你看外国人很少说这个什么调养啊养生哈，我们中国人呢是比较注重这一点的， 是我们就是我觉得就是个农业国， 嗯， 然后我们就是跟大自然从大自然长出来的，哎，也是神农尝百草一点一点一点给吃出来的， 对， 所以有些人现在想推翻中医，那怎么可能呢？ 嗯， 那我们的祖宗就是这么繁衍下来的，嗯，而且这个民族这么强大， 那 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西药啊， 没有啊， 全都是 西药，也就二三百年的历史， 嗯嗯嗯， 所以这个历史远远比他这个要长得多， 对，所以 也是我们民族这个自豪， 对，所以提到调养养生的话呢，这个金蝉花哈是大家不二的一个选择，当然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也可以参加5月17号我们将举办的金蝉花适用人群及应用方法的一个科普大讲堂的活动啊，但是仅限30名听众朋友参加，赶快报名。另外您可以索取金蝉花的应用者实用的小手册啊，大家可以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